至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品味资讯早餐，计划精致生活。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瑞。 各位早上好，我是孙畅。今天是2015年12月24号星期四，今天现行的机动车牌尾号是2和7。下面来了解今天有哪些资讯，让我们一起关注。 第一部分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今天北京空气质量为2级良，明天轻度污染。 北京日报报道，两条地铁新线有望后天开通试运营。 东城区单位停车位明年晚上有望向市民开放。 深圳滑坡事故幸存者被困67小时，求生细节曝光。 今天的重点关注，您将会听到有黄牛表示用软件1秒钟可以破解12306图片识别码，记者暗访提示交易风险。 圣诞蛋糕近日走俏，互联网蛋糕为何比实体店还贵？记者探访原因。 大约在8点30分左右是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海峡两岸最短客运航线昨天首航，航行时间只要25分钟。 电视剧《琅琊榜》伪装者昨天入围电视剧飞天奖提名名单。 大约在8点45分左右，请听系列报道《我的双创故事》，今天为您播出第4集。在手机上下单就能有新鲜的半成品食材送上家门，免去了洗菜切菜等中间环节的繁杂。去年青年菜菌的出现让不少人的吃饭变得简单起来。经过1年09个月的发展，这家创业公司每天的订单量已经从几十单飙升到几千单。今天的我的双创故事呢，稍后一起来听蔡军成长记。 今天节目进行当中呢，会继续互动环节。问题是北京上月启动的家电节能补贴政策持续到什么时候？短信请发送到10628821828。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将在回答正确的听众中随机抽取一位，您将获得印有北京新闻广播的数码收音机一台。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孙畅、李瑞早晨8点钟为您介绍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今天白天多云转晴，西南部地区呢是轻微到轻度霾，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 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偏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85%，最低气温0下6摄氏度。 今天白天城六区的首要污染物是细颗粒物，空气质量指数90到110，空气质量为良。 好，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新鲜资讯。头条资讯，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晨出门啊，大家都能看到能见度不错。那么好天气能持续多长时间呢？北京环保监测中心预计，今天白天扩散条件比较有利，全市大部分地区的空气质量将恢复到2级良，南部地区为轻度污染。 不过明天北京会再次出现一波短时污染，预计为轻度污染。到周六将会有一股较强的冷空气影响北京，周末两天的空气质量会维持在良好水平。 8:40左右啊，我们会连线气象专家为您介绍最新的预报。 嗯，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啊和红色预警有关的那些事儿。昨天零点红色预警解除，那么到了昨天早晨呢，北京雾霾看上去啊还有点严重，很多人就质疑了，污染这么严重，红色预警怎么就解除了呢？ 这次红警啊不仅在问号当中结束，也在问号中开始。此前12月18号早上7点，北京发布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定在第二天早上7点钟实施。而当天呢，北京是蓝天白云，这也让不少人在朋友圈里边吐槽，直呼看不懂。 关于红色预警的发布，市环保局应急处处长王斌解释说，红色预警措施严格，涉及到单双号限行、中小学停课等，必须提前24小时发布，给大家留出准备的时间。 那红色预警的取消有什么样的标准呢？王斌说呀，根据预报，昨天京城全天的空气质量预计改善到中度污染水平，已经达不到重度污染的状态了，所以就解除了预警。 再来关注一下周边区域的应对情况，继北京、天津、河北之后，山东省昨天也发布了今年冬天的首次省级重污染天气红色预警，要求昨天出现极度严重污染的4个城市东营、德州、聊城、滨州从今天早晨8点启动红色应急响应。 山东此次应急措施呢，包括主城区和城乡结合部机动车实施单双号限行，中小学、幼儿园应当临时停课、工地停工等措施。 新鲜资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说说地铁。本周六2条地铁新线有望开通试运营。据北京日报报道，这2条新线分别是14号线中段和昌平线2期。 此前呢，有报道称这2条地铁新线会在12月28号下周一开通。今天只有北京日报等个别媒体报道说是本周六可能开通。这些日期呢，都不是地铁的官方发布，所以说大家可以再留意一下。 也介绍一下，14号线中段是从北京南站到金台路站共开通9座车站，其中5座是换乘站。这条线路将连通大望路、望京、方庄和北京南站。 另外一条新线是昌平线2期，共设5座车站。届时啊，昌平新城的居民进入市中心只需要40分钟。同时，昌平线2期将昌平线延长到明十三陵，今后居民可以坐地铁逛明十三陵了。 嗯。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明年东城将试行错时停车。据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明年东城的社会单位的停车空间晚上有望对居民开放，同时呢，部分居民的停车位在工作时间也有望对单位车辆开放。 北京青年报报道啊，东城区城管委的相关负责人表示，社会单位开放停车资源呢早就提过，但是目前效果不是特别好，主要是因为管理不便，还有一些单位担心会影响本单位的停车。 如果社会单位的停车空间晚上能对居民开放，可能对各单位停车的影响会变小，但不知道管理上是否还存在着困难。另外，这一举动呢，是否收费，目前还不得而知。 截止今年11月，在东城区注册的车辆啊，有46万辆，而东城的停车位一共只有10几万个，停车难问题一直存在。今年东城区呢，已经设置了立体停车设备3套，新增居住区的停车位788个。 嗯。说完了东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同处核心区域的西城。西城区呢，今年已经拆除违法建设3000多处，共计78000平方米，相当于11个足球场那么大。西城利用部分拆除区域设置了停车位813个，其中部分车位正在通过摇号分配给相应的社区居民。 新鲜资讯，再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为了方便本周末旅客出行，明天12月25号，北京南将会增开到天津西的2趟高铁列车，同时将会增开到沧州西的1趟高铁。 下周一，也就是12月28号，天津西到北京南将增开3趟高铁，具体车次呢，大家可以通过12306网站来查询。 提起12306网站啊，在最近的春运抢票当中，它的图片识别码因为不好辨认，耽误抢票时机，引发了网友的吐槽。不过有报道指出，有黄牛自称用软件啊，1秒钟就破解12306的图片识别码。记者呢对此进行了暗访体验，稍后在重点关注当中将会为您继续介绍。 新鲜资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昨天是深圳滑坡事故的第四天，在距离事故发生整整67个小时之后，一名幸存者被救出。他叫田泽明，21岁，重庆人。目前他如何度过67小时的求生细节被曝光了。 救援人员从田泽明断断续续的讲述当中得知，房屋倒塌之后，他所处的位置梁柱没有断裂，头顶呢还顶有一把椅子，这一切支撑起了一个空间，他周围的一个个房间还保留有空气，这样就形成了氧气通道。 幸运的是，事发时从楼顶上掉下来半个柚子、一点瓜子和饼干等零食，他靠这些东西支撑了下来。田泽明说，在他被困后，一直用石块敲击楼板发出求救的信号，也正是这个敲击声吸引了救援人员的注意。 今天早上，关于田泽明等待救援时的一张照片登上了几家报纸的头版。照片上，田泽明被一块钢筋水泥板压在下面，甚至看不到脸。他的手从钢筋水泥的一个小孔里伸出来，和地面救援人员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有媒体给这张照片起名就叫“生命的握手”。 目前呢，尽管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鲜资讯。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汇市报道之后是今天的重点关注。有黄牛称用软件一秒钟可破12306图片识别码，记者暗访提示交易风险。 圣诞蛋糕近日走俏，互联网蛋糕为何比实体店还贵？记者探访原因。 以下进入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资讯早八点编辑刘慧。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来连线中国银行汇评专家王化。王化你好。 主持人你好。 在昨天的外汇市场上，国际原油的价格有什么变动吗？ 好的，昨天的美国原油 WTI 原油呢，它前几天经历暴跌以后呢，近期呢有所企稳和上涨，那从最低点34美元每桶止跌，然后呢开始跳涨，目前来到了37美元每桶上方，那么现在问题来就是，如果咱们随后如何操作原油更加稳妥？那我们先看一下原油下跌的原因，首先呢就是国际经济呢依旧是目前来看不太景气，那随着美联储的加息，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流出是加快的，这是不利于这些国家的经济复苏。那么需求端对于原油呢不会太高，尤其是在目前啊全球经济比较低迷以及货币流动性不足的情况下，就更加的明显。那我们看到供给端怎么样？供给端呢也是不利油价的。美国和沙特为首这个欧佩克就为了抢占市场，就原油市场份额，都表示呢不会减产。从而让原油呢供给呢是居高不下，原油库存也高企。那最新的消息称呢，美国可能要结束长达这个几十年的这个原油出口禁令。那这可能会极大的冲击原油供给市场，打压这个中东原油市场的一个份额。那从原油供给和需求端，我们看都不太利于这个原油价格，造成了前一段时间原油的大跌。但是不可忽视的就是，土耳其和俄罗斯这个矛盾啊冲突啊，我们看前段时间并没有让国际原油价格哪怕有一丝的起色。那么这与以往的这个地缘危机造成油价短线上涨这个规律啊不太相符。这也说明目前油价呢可能是有一丝这个政治博弈的意味在里面，需要我们注意。那最近呢国际油价呢是超跌反弹，但是有一个重要的细节需要注意，就是目前呢美国 WTI 原油呢价格一度是超过了布伦特原油的价格，造成了这个价格倒挂，从而打破了长时间呢布伦特价格高于美国原油的这个格局啊。那么是否美国原油价格呢会成为这个油价反弹的一个急先锋呢，也需要我们下一阶段呢去注意啊。当然了，现在考虑到目前的油价呢是来到了，就尤其美国原油啊，来到了近10年那个低位附近，也就是35美元每桶附近这一线啊。因此，如果长线操作的话，不妨呢在35、30、20这三个价位呢逐步开仓开多仓，耐心的等待油价呢从历史低位反弹。主持人， 好，那昨天日元的表现怎么样？请您简单介绍一下。 好的，那最近的日元呢也是，就是前段时间日元的涨势呢也是不人眼球啊。在那个123.60附近呢，就是动能呢再次衰竭，快速下滑这回价，这回到了121附近。那目前可以确定就是123.60呢成为了一道比较强烈的阻力关口啊。未来操作美元对日元的时候，一定要关注这一关口呢能否有效的一个突破。那么未来日元我们看怎么去做呢？我们先看日本经济啊，就是日本第三季度这个 GDP 呢，我们看最终是增加了0.3%，他们的10月份的家庭支出呢也同比下滑2.4%，贸易支出呢也是逆差扩大，但是呢。工业生产以及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呢是略微好预期，整体看来呢就近一段时间日本的数据呢是强于大家的预期， 但是要实现日本央行2%的通胀目标啊，这种程度的好转还不够。 嗯， 另外呢，就是咱们也看到外围经济的一个低迷，势必会产生负面的溢出效应，是不利于日本进出口贸易的改善。最后呢，由于我们看日本资金呢其实是比较青睐美元资产的，随着这个美联储加息啊，美元加息的一个进行啊，会有更多的日元呢被换成美元投资美国资产，这也需要我们去注意。 嗯， 那么建议呢是长线做多美元对日元这个思路啊，可等到这个汇价跌回到119到120区间这附近呢，我们去着手做多美元对日元。主持人， 好，最后请您再介绍一下最新的人民币对其他主要外币的排价。 好的，人民币对各主要货币中间价是美元是647.31，欧元是709，英镑呢是960.02，澳元呢是468.29，加元呢是466.93，瑞士法郎是655.23。日元呢是5.3492，黄金呢昨天收于1070.10美元每盎司，美国原油呢是37.50美元每桶。主持人， 好的，谢谢王化。 嗯，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再会。 嗯，再见。 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重点关注。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中行外币兑换人民币有优惠了，每月一个优惠币种，12月英镑畅享超低优惠汇率，换外币找中行，详询95566或中行任意网点。 欢迎继续收听。 好的，早上的8:16，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新闻广播资讯早八点。进入到今天的资讯重点关注，我们先来说说春运抢票乱象。 嗯， 最近12306网站图片识别码因为不好辨认，耽误抢票时机，被很多网友吐槽。不过呢，昨天有报道指出，黄牛说他们用软件1秒钟就可以轻松破解这种图片识别码，这让老老实实用手抢票的乘客陷入到被动。 是，黄牛是怎么违规抢票的呢？有黄牛说呀，他们全靠一款价值9000块钱的抢票软件，这种软件呢能自动识别12306的图片识别码，只要1秒钟。当然啊，这可能是事实，也可能是黄牛为了拉拢生意做的虚假宣传。 不过记者以乘客身份联系黄牛，他们表示只要是春运期间的预售票，保证都能够买到，但是需要记者提供12306的账号、密码、乘车人姓名、购票要求、手机号码等个人信息。 如果这么做的话，那就可能存在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了。在12306网站的账户里边有常用乘车人这一项，后面呢都是乘客的身份证号，把这些信息泄露给黄牛，真的安全吗？值得三思。 而且黄牛本来做的就是违法生意，没想到这其中啊还有假的黄牛浑水摸鱼。假黄牛假装买到了票，并截图发给乘客，有乘客没留心，轻易付了佣金，结果最终上了当。 哎，对此12306的客服建议，不要轻信黄牛和购票软件，没有抢到车票的旅客可以留意在距离开车前15天左右的是部分旅客退票的这样的一个主要时间段。 因为按照往年的经验啊，在开车前15天，很多乘客呢会因为退票不用手续费而选择退票，因此那段时间呢没买到票的乘客可以择机捡漏。 不过话说回来啊，如果真的存在一种能用1秒钟就破解图片识别码的软件，真是让人联想到一句老话，那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个为了杜绝黄牛带来的不公平的抢票，恐怕12306您这道行啊还要再提升一点。 嗯，技术还得提升。 嗯， 我们接下来再来说说啊，蛋糕为什么这么贵？今天是西方节日平安夜，明天是圣诞节，很多商家呢应景推出了圣诞蛋糕。现在不少人已经习惯啊在网上订蛋糕了，虽然网店省去了店面租金这个成本中的大头，但价格却没怎么看出便宜来。 哎，北京日报报道呢，网上一块10几厘米见方的蛋糕啊，动辄就要200-300块钱，甚至比一些实体店同种类型的蛋糕还要贵。 对此，一家互联网蛋糕店的老板解释说，做蛋糕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原料， 现在网友的口味越来越挑剔了，因此在选料和工艺上都得更加精心，比如使用进口的天然奶油，价格自然就会更贵一些。 网店销售的蛋糕虽然不用花实体店面的租金，但是呢却要支付相应的路费。记者发现啊，由于没有门店，互联网蛋糕的中央厨房多在郊区，费用啊还会更贵一些。采取自建物流或者是第三方配送，那么配送费都不会少于20块钱。 对于互联网销售的蛋糕比实体店还贵的现象，有蛋糕门店的经营者认为，蛋糕门店的招牌带来了客流和广告效应，并不需要像互联网品牌那样把营销成本分摊到蛋糕上。 嗯，确实好多互联网蛋糕啊，从品牌宣传到包装配送都是挺有腔调的，但是价格也不菲啊，消费者怎么选，那就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了。 嗯，接下来的重点关注，我们再来说说节能家电补贴这事儿。北京市自行实施的节能补贴政策啊，从今年的11月27号启动，到目前呢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了，相关家电类的销售增长超过了预期。 北京市商务委员会的数据显示，截至12月15号，北京市已经累计销售节能补贴产品58704台。一位家电商家的负责人表示啊，今年市场一直低迷，没想到补贴政策能刺激起这么大的销量。 这次一共有7大类家电被纳入到补贴的范围，除了此前参加过节能补贴的电视、空调、洗衣机、电冰箱、热水器这5种以外，吸油烟机和空气净化器这次也是首次纳入家电产品节能补贴目录。 关于家电节能补贴呢，这次不再严格限制北京户籍消费者，而是只要在北京长期居住的消费者呢都可以享受。另外根据规定，每位消费者对每个品类仅限1台产品参加节能补贴，单件补贴的上限为800块钱。 关于补贴的方式，目前的多数商家都采取了提前垫付补贴款的方式，就是说消费者购买节能家电商品之后，只要送货地址为北京区域，在实体店就可以直接以补贴后的金额付款，在电商购物的时候，订单也会直接显示节能补贴后的价格等待付款。 据报道啊，北京市此次家电节能补贴政策是从今年的11月27号启动，持续到2018年11月30号。 哎，这个时间是持续到2018年11月30号。 嗯， 好，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新京报、京华时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刘慧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一下北京路面的交通状况。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12月底前到期未投保车主自算保费就送深呼吸福利，免费上门更换车用防雾霾滤芯，防菌防霉防雾霾，车内放心深呼吸。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北京路面的交通状况。目前呢，北三环安华桥西向东方向内侧车道呢发生了事故，不过呀，现在这个事故车辆已经清理到了外侧车道，所以提示后车司机一定要小心避让。另外，受到东南部地区京沪京津京哈高速啊正在采取临时封闭措施的影响，目前看呢，东南五环的大洋房桥区、化工桥区、五方桥区以及在京沪高速的三环到五环出京方向分别出现了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提醒大家选择相邻的国市道来通行。 好，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然后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海峡两岸最短客运航线昨天首航，航行时间只要25分钟。 电视剧《琅琊榜·伪装者》昨天入围电视剧飞天奖提名名单。 今天节目当中继续有互动的环节，提示您今天的问题是，北京上个月启动的家电节能补贴政策将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呢？短信您可以发送到10628821828，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将在回答正确的听众当中随机抽取一位，您将获得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好的，下面进入一小段广告，稍后见。 稍后见。 邮储银行正式推出亲子主题信用卡邮储 BO 金宝亲子卡，为亲子消费量身定制，专享全北京儿童生活消费商户特惠，还有全方位多重专属权益。就现在带上 BO 金宝卡，和孩子玩转全京城吧。 冰雪圣诞，来新燕纱帽感受温暖浓情，冬季服饰联袂酬宾，送上温暖有形心意。世界名品圣诞集市，囊括世界圣诞热销单品。12月24日晚7点，更有冰雪王国圣诞巡游，为大小朋友派送圣诞惊喜。 1.6，1.6，月息低至1.6，房产汽车抵押贷款急用钱就找宝瑞通。宝瑞通典当行，20年品牌，专业保障，6894-6688。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 感受北京的呼吸，把握都市的脉搏，从早晨开始的每一天，带给你精彩的瞬间，生活甜色彩，在每个清晨中伴着你。北京的资讯早餐。 早八点，欢迎继续收听。 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旅游资讯。 早晨的8点26分，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新闻广播资讯早八点。进入旅游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海峡两岸开通最短客运航线，航行时间只要25分钟，票价约135元。 昨天呢，福州黄岐到马祖北干的海上客运航线进行了首航，成为两岸第四条小三通客运航线，也是航程最短、费时最少的航线。 这条新航线航程8海里，航行时间25分钟，而更早开通的福州马尾至马祖南干的航线行程为37海里，需要90分钟。 新航线的票价呀也是明显下降，原来马尾至马祖单程呢要花人民币大约260块钱，新航线只需要大约人民币135元。 新航线开通之后，福建台湾双方实行对开，初期每天两岸各运营2个航班，往返一次，等客运量增长之后，再视情况增加航班和运力。 旅游资讯啊，继续说一下海上客运。我们来关注一下冬季邮轮呢，可能成为春节的黑马。今年天津邮轮母港首次实施冬季运营，将华北地区消费者的邮轮旅游延续到了寒假和春节。 据一些旅行社介绍说，他们的春节包船项目销售情况都非常不错，主要原因啊是邮轮旅游在春节期间更能显示出价格优势。 常规的邮轮产品报价约为4000到5000元，贵一点的是6000元到7000元，而春节期间其他大部分旅游线路涨价会比较厉害，比如平时3000-4000块钱的泰国游，在春节可能会涨到7000-8000块。今年春节期间呢，您不妨尝试一下这个性价比比较高的游轮旅游。 旅游资讯目光再转回到北京，来关注一下今后如果游客在首都机场发生不文明行为，影响机场安全，将会被首都机场安保部门和旅游部门同时记入个人诚信档案，并可能直接影响您今后的出行。 昨天北京市旅游委与首都机场安保确立合作，希望进一步促进居民文明乘机出行，改善通关环境。记者从各大旅行社也了解到，对于列入不文明行为黑名单的旅客呢，旅行社是一律拒绝出团。 对于具体哪些行为会被列入机场不文明行为黑名单，相关负责人表示会在春运前出台相关细则。目前啊，安保工作当中不文明行为最多的是藏匿打火机和安保人员发生肢体冲突等。 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文化娱乐资讯。文化娱乐资讯，先来关注一下第30届电视剧飞天奖昨天公布入围提名名单，《琅琊榜》《伪装者》等电视剧入围。 本届飞天奖的参评剧目共有200部，最终48部作品入围提名荣誉作品，包括《毛泽东》《平凡的世界》《琅琊榜》《伪装者》《虎妈猫爸》等，其中1/3的作品将获得本届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 此外飞天奖还设立了4个单项奖，即优秀男演员、优秀女演员、优秀编剧和优秀导演。其中入围优秀男演员提名的有吴秀波、陈宝国、胡歌，入围优秀女演员提名的有梅婷、刘涛和周迅。 12月28号晚上7点钟，第30届电视剧飞天奖颁奖典礼将在杭州举行，届时各奖项将会一一揭晓。 文化娱乐资讯，再来关注一下。昨天呢，老牌青春文学期刊《萌芽》宣布与作家韩寒结成战略合作伙伴，谋求网络转型。 要说作家韩寒的文学生涯，就起步于萌芽创办的新概念作文大赛。近年来他主编和监制的文艺类新媒体 APP 一个，总阅读量接近10亿次，旗下作者出版的书籍销量更是达到了近500万册。而相比之下，像萌芽这样的纸质媒体却步履维艰。 韩寒表示啊，他的新媒体一个将会与萌芽呢共同孵化新概念赛事中脱颖而出的文学新人，挖掘文化偶像，同时还将协助萌芽开发新的新媒体阅读产品，加快数字转型。 文化娱乐资讯，目光再转向到江西，来关注一下。近日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内发现了多块金板，经考古权威专家确认，这是汉代墓穴考古史上首次发现金板，可能会提供墓穴主人的重要信息。 记者在现场看到，金板呢位于主棺木内棺和外棺之间的空隙处，在精美的漆箱下面露出了金板的一角。目前金板的具体大小还看不清楚，但是目测呀有好几块叠压在一起。 考古专家介绍说，金板与之前发现的马蹄金放在一起，但具体功能是什么还不清楚。此前在汉代的诸侯王和列侯墓里没有发现过埋葬金板的情况。 这些究竟是一般的金板，还是有文字图案的金板？专家表示，还要等待进一步的挖掘工作。如果有图文的话呢，将会提供大量的重要信息。即使没有图文，那为什么埋葬金板也是值得关注的现象。 继续关注文化娱乐资讯，我们再来说说展览方面。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本月31号将重新开放，众多精品对外展出，还有科普互动讲堂。 从2013年开始，石刻艺术馆一共经历了26个月的大规模的修缮和改造。这次重新开放之后，不少重量级文物将会展出，比如康熙为和硕显亲王陵墓所建造的石享堂，它是一座由30多块雕刻组成的建筑，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 另外，石刻馆和其他博物馆不同的是，将近80%的藏品为开放式陈列，展品呢大多都不是在玻璃罩子里，许多石刻上至今还留着墨迹和触摸的痕迹。不过对于这种展出方式，馆长王丹也笑言，考验观众素质的时刻到了。 此外博物馆呢还开辟了金石走廊儿童厅和金石书院科普互动讲堂，观众们可以积极的参与。石刻博物馆的票价为每人20块钱，而且每逢周三呢是免费开放的，地点在海淀区5塔4村24号，靠近北京动物园西北门。 接着还是来说另外一个博物馆，马布里博物馆目前落户长安街，将免费对外开放。 本周马布里博物馆在北京邮政贺卡旗舰店揭幕了，这是中国第一座运动员个人博物馆。300平方米的展厅里呢都是关于马布里的篮球故事，分为参观展示区、球迷观赛区、合影区和产品售卖区。 在揭幕式现场，马布里啊激动地表示说，能在北京这个我称之为家的地方建造这样一座博物馆，对我来说是莫大的荣誉。 本赛季是马布里来到北京效力首钢队的第5个赛季，他帮助这支此前很难打进季后赛的球队实现了4年3冠的成绩。马布里精湛的球技、不服输的精神呢也赢得了北京球迷的喜爱。去年他还成为了北京市荣誉市民，被评为北京榜样称号。 据了解，马布里博物馆地点是在长安街边的建国门内大街甲18号，博物馆将于下周1正式对外开放，球迷可以免费参观。 文化娱乐资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电影方面。今天呢将会有2部值得关注的贺岁档影片上映，一部是冯小刚的老炮儿。凭借这部影片，导演冯小刚第一次以演员的身份入围第52届台湾电影金马奖，并且最终斩获影帝。 到底冯小刚的演技怎么样，好奇的朋友今晚就可以去看一看了。另外一部要和老炮儿一较高下的影片是孙俪和邓超主演的恶棍天使， 影片讲述了懦弱胆小的女主角与嚣张跋扈的男主角为了完成一次心理治疗成为了拍档，性格迥异的两个人经历了一连串紧张刺激又笑中带泪的故事。 不过呀，对这部电影啊，目前是有不少差评，甚至有细心的网友发现，哎呦，冯小刚为恶棍天使的差评点了赞。不过冯小刚呢并没有对此做出回应，两部影片究竟如何还是上映之后观众说了算。 说到电影呢，22号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啊是出炉了好莱坞男星身价虚高年度榜单，约翰尼德普也就是加勒比海盗当中饰演杰克船长的那位，因为投资回报率最差成为了今年好莱坞性价比最差的男星。 这个性价比是怎么算出来的呢？福布斯方面介绍，榜单啊是以男明星们的片酬对比电影票房收入计算出来的，片酬主要看2015年6月前的最新的3部影片，比如约翰尼德普每挣$1只能为票房贡献$1.2。 那谁是好莱坞年度性价比最高的男影星呢？那就是复仇者联盟当中扮演美国队长的克里斯埃文斯，他每挣$1对电影票房的贡献达到了$181.8。凭借这一成绩呢，他还一举拿下了好莱坞年度票房贡献榜的首位。 今天是西方圣诞节前的平安夜，文娱资讯最后啊，我们要来关注一个有趣的调查。最近国外某家大型的社交网站调查了260多万名订婚人士之后发现，平安夜求婚的人是最多的。 这个调查显示啊，超过30%的人会在每年11月至12月间求婚，也就是说人们想象中的2月14号西方情人节并不是最流行的求婚日。 有网友就打趣，选择平安夜求婚的原因那或许是可以把圣诞礼物跟订婚戒指，这就来了一个2合1了啊。当然如果求婚成功的话，可以为来年夏天的婚礼留出半年时间的准备。 好了，北京时间早晨的8:36，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北京晚报、法制晚报、京华时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燕妮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天气资讯。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资讯早八点，天气资讯。 好，北京时间8:36，接下来我们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郭建新。郭工您好。 哎，你好孙畅。 请郭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空气扩散条件会有一个怎样的变化。 今天呢是有弱的冷空气影响北京，这个大部分地区这个污染物的扩散条件是有了明显的变化，变得是比较有利了。目前北京的西六环的以东到南六环的以北的这个广大区域，这个能见度呢大部分都已经到了3到5公里以上了，有的呢甚至是超过了10公里。从这个车道沟这边看的话，目前西边的山都已经看到了。西边的山距咱们这个气象局这边是十公里，超过10公里一点。所以呢从现在看呢，就城区大部分地方有10公里这个样子能见度，大气变得比较透亮了。但是呢北京向东向南的其他省市的这个能见度呢依然是比较差，很多地方的能见度呢还是在1公里以下，还是这个大雾弥漫。有的就是甚至是这个小于500米。那么目前北京向东和向南的多条高速公路依然是处于一个封闭的状态。虽然天亮以后呢随着气温的升高能见度会有所改善，有些高速公路呢可能会重新的开放，但是呢毕竟今天这个冷空气太弱，把这个雾和霾的天气呢向南压制的并不远。它呢还有可能会再回来，是这样的。 那是不是明天就会回来了呢？明后天的天气也请您介绍一下。 是这样的，是等到今天的后半夜，本市大部分地区的扩散条件呢就会再次的下降。明天的时候呢就会重新出现这个轻度到中度霾的天气。也就是说呢明天这个有霾，但是呢没有这个昨天和前天的那么重。这个之后呢是到了26号，也就是周6的时候，有一股冷空气影响北京，这个扩散条件逐渐变得是比较有利。雾和霾的天气呢会再一次的被赶走，清新的空气呢会回北京小住上那么2-3天。除此之外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最近几天气温的变化。总的看的话，就是今天、明天和后天这个气温变化是比较平稳的。白天的最高气温大部分时间都是在4度或5度这个左右， 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在-5度或-6度上下。 嗯。 这个平均气温呢这几天是比历史同期要偏高一些。 哦。 天气与历史同期比的话，就是这两天是不是那么太冷？因为这前天已经进入这个19了嘛，今天是19的第三天。 嗯、对。嗯，好，非常感谢国公的介绍。看来这个说不准真就是厄尔尼诺的影响啊，整体的气温是比往年同期要稍微高一点。好，谢谢您，再见。 好，再见。 嗯， 好，感谢国公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具体天气情况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晴，西南部地区有轻微到轻度霾，偏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30%，白天最高气温5摄氏度。 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有轻雾，偏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85%，夜间最低气温-6摄氏度。 今天白天橙六区的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空气质量指数90到110，空气质量级别为良。 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为3，比较适宜登山。 洗车指数预报，预计未来三天北京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气。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为1，适宜擦洗车辆。 好，接下来进入路况信息。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我们在路上呢。 你这是什么好玩意儿？能听音乐还能接电话？ 蓝牙音箱呀，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就能免费送。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腰痛、尿后余力，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松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又到年底加薪季，双薪问题人人议，京东金融告诉你，吐槽双薪没意义，下载京东金融 APP， 尽享红12翻倍季，双倍利息等着你，爽赚双薪不容易，快下载京东金融 APP。 65150023号为您服务，请输入需求。 我开了家新餐厅，希望让京城年轻人多多来消费，宣传预算10万。 您好，请阅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为您设计的整合营销方案。 哇，这个方案有创意，性价比高，适合我。 感谢您的支持，拨打00065150023，65150023。 联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告诉我们您的需求，我们为您的企业量身打造整合营销方案。 好，接下来请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中心的值班编辑王洪泉为您提供最新的路况分析。洪泉，你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好。今天是周四，尾号限行2和7。目前全市路网指数处于中度拥堵，东西二环、三环和四环的南向北车多流量大，北部的各条环路东西双向都出现了断续车多的情况，尤其是外环的东向西方向更为严重一些。联络线方面，北部的京藏高速和京承高速进京方向都是5环到3环行驶缓慢，东部的京通快速和西部的莲石东路还是进城方向车多。另外，由于能见度低，目前京港澳高速琉璃河到琉璃河南出京方向，京昆高速镇江营收费站出京方向，京津高速永乐店出京方向，京哈高速西吉至香河双向，京沪高速大洋房桥到世界出京方向，京平高速吴各庄到下各庄双向，以上路段都采取了封闭措施，请提前选择好出行路线。还要说一下，今天是圣诞节，预计今天晚高峰大约从3点左右开始，要到晚上22点结束。晚间各大商场、餐饮和娱乐场所周边的道路都会出现车多拥堵的情况，建议大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缩短出行时间。好的，主持人。 好，非常感谢洪泉的提醒和分析，是由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中心为您提供的。 好，接下来进入资讯早八点系列报道，我的双创故事，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第4集。在手机上下单就能有新鲜的半成品食材送上家门，免去了洗菜切菜等中间环节的繁杂。去年青年菜菌的出现让不少人的吃饭变得简单起来，经过1年0.9个月的发展，这家创业公司每天的订单量已经从几十单飙升到几千单。今天的我的双创故事为您播出第4集，菜菌成长记。 那像我们缴纳的保险费是5万人民币。 2015年的话，增加 小微企业自身也存在着一些客观存在。 分享创新经验，讲述创业经历。北京新闻广播资讯早八点推出“筑梦创新”系列报道，《我的双创故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让我们共同感受时代脉搏，聆听创业者心声。 青年彩军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提供的是半成品菜。所谓半成品净菜呢，指的是将所需要的食材根据菜肴去进行洗切配，并且配上相应的调料，回到家可以直接烹饪。所以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把人们从繁重的厨房劳作当中解放出来，并且极大的降低了要回家做饭对于这个人的烹饪技能的门槛要求。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青年蔡军一个刚刚兴起的创业公司就是跟吃有关。任木是中国人民大学2008届的本科毕业生，正是这家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之一。 大学毕业以后就留在北京了，但我们几个联合创始人都不是北京人，这个老百姓的话就叫北漂嘛，所以会面临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就是每天下了班以后晚上怎么吃饭。其实有那么几种选项，第一种选项就是自己买菜做饭，但是晚上下班的那点呢，菜市场已经关门了，超市排队又排得特别长，要不然呢你就吃外卖，吃小摊儿，这样呢可能又会有食品安全的问题，或者就下馆子。那下馆子对于北漂来讲其实毕竟还是有经济压力的嘛，所以我们就在想说有没有一种合适的恰当的方式能够让我们很方便的获取食材，同时在家能够快速的做饭，归根结底是基于我们自己不知道怎么吃晚饭的这个痛点。 于是任木找来了两个大学同学，三人一拍即合，经过前期周密扎实的市场调查，决定开始辞职创业，产品主要面向25到30岁的白领上班族。2014年3月，在回龙观地铁站，青年蔡军开了第一家实体店。 就是青年蔡军呢，我们最一开始设计的模式就是用户提前一天可以在我们的微信上去选择你想要吃的菜，然后我们会根据你的订单去进行采购生产，然后生产完了以后就会把菜放在地铁站的那个店面里面。第二天你下了班以后出地铁，你就可以顺便把你前一天订的菜拿回家。那会儿呢是每天可能只能有个40-50单，这就是青年蔡军最一开始的样子。 尽管刚开始表现不佳，但青年蔡军却吸引着年轻人的好奇心，不少年轻人走进店面咨询交流，甚至还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最一开始的一两个月吧，很多的用户比如说会对我们很多这个食材的形状，比如说像蒜苔炒肉，蒜苔的长度，蒜苔段的长度，尖椒土豆丝，土豆丝应该多长多宽等等，这个用户其实会提很多的问题，而且他会告诉你很多的窍门，比如说你看你的菜这样做它就不容易保存，但是我告诉你怎么怎么样，这个食材就可以变得更新鲜一点，感觉会更好。 任木说，青年蔡军的这部分最早用户后来也是他们的最稳定客户，经过半年左右的发展，青年蔡军开始在市场上站稳脚跟，开始尝试扩张规模并改良用户提菜模式。 青年蔡军在模式上应该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地铁站口的自提点，然后从2014年的年底到2015年7月份吧，这半年多的时间，青年蔡军从地铁口的自提开始变成了社区的自提。在最多的时候，青年蔡军在北京有160多个社区有我们自己的自提点。那从这个层面来讲呢，就比你从地铁站领回家要近得多了。但说实话我觉得还不够近，所以说在2015年7月份开始，那我们开始慢慢的告别自提的方式，从而转向把这个我们的产品直接配送到用户的家里面。 这种配送方式人们把它叫做宅配。从自提到宅配，青年蔡军走了1年多一点的时间，可谓是跨越式发展，而这一切与社会化配送市场的充分竞争是分不开的。 我们刚刚开始决定做这件事儿的时候，大概最后一公里冷链物流的成本在20块钱以上。如果你要买一个需要用冷藏的方式去做物流的产品，你可能光在物流上就要花20块钱。那我们就在想有没有办法说把这部分高昂的成本我们给规避掉，到今年7月份这1年半左右的时间里面，其他的这个创业业态，包括比如说像外卖的服务、到家的服务等等，这些服务其实把另外的一个行业给充分的带动起来了，就是最后一公里的社会化物流。那个时候20块钱的成本经过了1年半左右的时间已经被压缩到了8块钱以下。 宅配的便捷化带动青年蔡军的订单量大幅上涨，如今他们每天都要完成几千份半成品净菜的配送，产品的生产因此也越来越规模化。无论市场如何变化，青年蔡军始终谨守着一条红线，那就是产品安全红线。 比如说从食材来源上， 每一批菜都会去做留样，去做品控、品质检测。那么在食材的清洗加工上，这个我们洗菜的水用的是超滤水，就是纯净水，避免水质的问题对于食材的二次污染。因为对于食材品质伤害最大的不是温度的高低，而是温度的变化。所以我们整个生产加工的环境温度是一直控制在8度以下的。 任某说，青年菜菌的核心竞争力就在于对上游供应链和下游物流链的打造，所以他并不担心自己的创业模式会被其他作坊式的家庭生产所模仿。当然对于青年菜菌，任某也有他自己的忧虑。 我觉得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身边的很多小伙伴们都没扛过这个冬天，资本的寒冬，今年的8月份开始一直到现在，每一个月我都能够听到不止一个青年菜菌的同行因为资金链断掉，因为撑不下去然后就挂了。你真的是发自肺腑的心痛同行挂掉，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讲会影响资本对于这个行业的信心。 幸运的是，截至目前青年菜菌已经拿到了3轮融资，而除了资本方面，人们认为当下还需要做的就是不断增强消费者对生鲜电商领域的信心。对此，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提出了相应的看法。 因为电商对我们千家万户已经涉及了，尤其我们工作忙的人几乎没有时间到超市去的，所以我认为政府应该相应出这样的管理条例，先是管理条例后是法律，就怎么在电商上尤其是生鲜产品的安全起码有解吧，一品一级二级三级。所以我认为呢，我们国家可能在供应侧方面这里要加强一个安全检查，成立相应的这种团队来加强监管。我想这样的情况下呢，是大家在网上敢勾愿勾，我想这个市场就会扩大。 任某说，在国家大力提倡双创的大背景下，他相信大环境会越来越有利于他这样的追梦者，而他要做的就是做好本职，做好细节，去赢得市场，赢得客户。 就互联网其实最大的一个价值就是连接，它既连接用户，同时也连接供应链，连接物流，把所有的一切，把每一个环节都连接在一起。一个互联网加的企业或者创业公司，它的决胜优势不在互联网上，而在加上。换句话说，你真正的竞争优势，你真正的门槛，你真正需要去决胜的地方，永远在那些传统行业当中。 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低头，流着汗水默默辛苦的工作？你是不是像我就算受了冷落也不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 好，以上就是资讯早八点系列报道我的双创故事第4集，是由康立波为您采制的，明天呢将会播出第5集。接下来进入绿色生活好市民板块。 绿色生活好市民人物故事展播。 在幸福一村社区，白云龙是一位来自美国的杨女婿，更是一名志愿者，他热心社区服务和公益活动，被人称为杨雷锋。白云龙说，不管在哪个国家，雷锋都应该是人们的偶像。我不敢说自己是杨雷锋，但能够像他一样帮助别人，我很快乐。刚来中国的时候，白云龙在三里屯开了一家小型的西餐馆，这个西餐馆除了招待顾客外，还成了学习英语爱好者的聚集地，他免费教大家学英语，后来慕名前来的人越来越多，很多都是附近周边的居民。此外，白云龙还热情地学习各种技能， 用学到的理发技能免费帮助中国朋友理发，义务给中外朋友指路。他更是积极参加街道保护环境的宣传志愿活动，甚至在公交车站志愿宣传文明乘车秩序。白云龙还经常和街道的工作人员一起去慰问街道的困难家庭、空巢老人和残疾朋友。除此之外，白云龙还主动向街道要求在重大节日跟着治安人员去巡逻。去年春节，他带上红袖标，拿着塑料袋在世贸百货捡了几个小时的垃圾。白云龙还非常热爱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老北京民俗，在日常生活中，他还志愿当起了中外居民的交流使者，为中外居民的和谐交流搭建桥梁。2008年，三里屯外国人志愿服务团队刚刚成立时，白云龙就是团队中的一员。6年的时间过去了，队员都换了好几波，白云龙却一直在坚持。作为外籍居民，白云龙经常义务地在使馆区及外国人聚集的三里屯一带做社区工作。以上就是今天的绿色生活好市民人物故事展播。绿色生活从现在做起，让我们都行动起来。 我们努力打开所有的心结，把一个愿望。 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公布一下今天互动环节的答案。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啊，北京上个月启动了家电节能补贴政策，这个政策将会持续到什么样的时候呢？ 嗯， 答案就是2018年11月30号。恭喜手机18尾号4509的听众，您获得了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数码收音机一台，稍后我们的编辑会与您取得联系。 到这里呢，今天的资讯早八点就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编辑刘慧、燕妮，主持人李瑞、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稍后欢迎您收听由李玲和王然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 明天我们一起再来品味北京的资讯早餐吧。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收听的是整点快报。 6150023号为您服务，请输入需求。 我开了家新餐厅，希望让京城年轻人多多来消费，宣传预算10万。 您好，请阅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为您设计的整合营销方案。 哇，这个方案有创意，性价比高，适合我。 感谢您的支持，拨打00065150023，65150023。 联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告诉我们您的需求，我们为您的企业量身打造整合营销方案。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